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三月踏青北海边，寻到春烟流入眼，欢迎你唱惊喜，终于下车先片，红星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饺子上头捋一圈，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微光过半耳边。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广播剧场。 开会、加班、报表、订单，忙啊！ 减肥、游戏、逛街、网购，累呀、啊！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为了理想打拼加油，头脑不能闲着。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成天埋头苦干卖力，腿脚老实转着。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 不要急，不要慌，偶尔要休息，明确方向再出发，品味红尘烟火气。 不要烦，不要乱，偶尔要惬意，认清真相，观万象，领悟世间情与理。 哎，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10:30邀您收听广播剧场。说不完的都市传奇，演不尽的离合悲欢， 原创广播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世通言，周一到周五每晚10:30，登录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 好听的好玩的一段接一段。 北京文艺广播原创广播剧新编警世通言，讲述大宋老百姓自己的故事。久别重逢是老友，忙于心计关心否，二胎话题藏秘密，芥蒂新起难看透。各位看官，继续接演咱们大宋临安城的百姓故事。说起这个远亲不如近邻呢，其实呢是强调频繁往来对彼此关系的这种帮助，不过呢也有人对此不是很认同。现实生活中我们也经常看到这样的一种情形，许久不见的老友，那就是比天天见面的其他人要显得那么样的更为亲近。今儿啊，咱们就讲一讲这个老友的故事。 哎，石头。 哎，怎么了柱子？ 好长时间咱哥俩可没见面了。 啊，没错啊。 哎，我这掐指一算得有小一年多了。 可不嘛。 你 怨什么呀？ 忙什么呢？最近， 嗨，这不结婚之后要一小孩吗？ 最近忙活孩子呢。 对呀， 以前我忙活什么呢？ 忙活什么呢？ 忙活孩子呢？ 那你直接说不完了吗？ 这样不显得诙谐幽默吗？ 没觉着。 哦，是是是 啊。 哎，别在大街上聊啊。 怎么了？ 我们家待会儿去吧。 行啊， 走走走， 咱也老长时间没碰面了。 不嘛， 今儿咱哥俩好好聊聊， 好好叙叙旧。 走着， 走着， 走走走走走。 哎哎哎。 不是，你看你回家得开始忙活。 废话， 别忙啊，坐着歇会儿啊。 哎呦，我这不是这还能管的，我闲不住啊，这活都得是我干啊。 为什么呀？ 这活我不能让别人干呢。 别的不说呀，下厨房做个饭炒个菜，这嫂子忙活就行啊。 谁嫂子呀？ 我嫂子呀。 你嫂子我不认识啊。 我嫂是你媳妇儿。 嗨，那你得说你 嫂子我还不认识呢。 你得这么说，你得说那个。好像是这么说，是吧？ 多新鲜呀、 啊！是，不是你不知道，我你嫂子不能干活了。 哎，不是，怎么了？腿摔了？ 没，干嘛非腿摔了我？ 不是手扎了？ 手扎了干嘛呀？ 不是你怎么了？ 你嫂子呀？ 啊， 又有了， 啊，又怀上了， 又怀上了。 嘿，早说呀！ 哎， 这好事啊！ 那可不好事吗？ 对不对啊？ 啊， 你这么一说，咱哎呦。咱必须得回忆回忆往事了。 那可不吗？ 咱过去这太快了， 一晃都过去， 那可不， 是不是啊？咱这变化都不小。 再过来年的时候， 啊、 我告诉你，哎，看我这儿子没有？小柱子，小柱都当哥哥了。 可不嘛， 马上就生一二柱， 我也当哥哥了， 生一二柱， 二柱啊， 二柱子， 我也就当哥哥了，不是，我儿子他也就当哥哥了， 儿子也当哥， 又多一兄弟啊， 你这不胡说八道吗？哦，可不是，这么练可是， 没错啊， 是 不 是, 是比我儿子小啊？ 一儿子小， 对不对啊？ 那可不嘛， 哎，也不对啊， 怎么不对啊？ 柱子呢？ 柱子， 小柱子，没说你， 哎，人 呢？ 我儿子呢？ 对呀、啊，没看见也不出来呀、啊， 哎。我这儿子是贪玩，这哦，你说这孩子这贪玩劲儿的，你这 真是没 麻去了。 要不说啊， 嗯、 小柱子没服过去， 怎么了？ 你给我拿着红包呢， 哎， 他始终不来，你说我也给不了他， 不是 怨他贪玩啊，也没这红包拿了。 别介，我 这没辙，这没这服过去， 我 以后再说吧，以后再说。 兄弟，兄弟，兄弟， 怎么了？ 你介意不介意？ 什么？ 你要不介意，你把那个给我一样。 什么？ 就是不是就说这嗨，你给这红包我干嘛非得给孩子？那孩子懂什么呀？是不是？ 那这给孩子图一吉利呀？ 他那个，别，你那个不给是怎么着啊？这个 不是不给啊，机会多的是啊，对不对啊？ 嗯，哎，你要说机会，那还真是啊。 怎么的？ 嗯，明年呀 啊。 可就不是这一个红包了， 为什么呀？ 明年你就得来俩红包了， 肚子里还有一个呢，是吧？ 二胎了，哎，走吧、啊、走吧、啊、走吧、啊，你走吧、啊， 不是，这让我，哎，行，你待着吧， 嘿， 走了， 嘿。 平常说话都不藏着掖着的哥俩，突然间开始琢磨下一句要说什么才好，那就是心里头啊有芥蒂了。至于到底是为什么，咱们接着听。就明白了。 哎，你说这事闹的，让我走了。 哎，大哥。 啊。 大哥，我看您这身子骨还挺好的哈。 你差点好像。 哎呦喂，我这您会聊天吗？ 我不想聊啊，我歇好好，非给喊起来，非聊会儿。一共就那些词儿，你就自己说呗。 哎，奶，这大哥你咋说话呢？这街里街坊的，这不是、 啊、 您也没个子孙后代的。 你才没有子孙后代，你这人太死了，没法聊。 你可不就是 往下走 没有吗？ 又是老绝活，这是。 哎， 你说的对，我觉得说的对。哎，你今年花了多少钱呢？ 我呀， 过年那会儿。 也 不会算数啊， 可不少。我这孩子周围孩子多呀，亲戚里道的 啊， 那仨这俩好些钱。怎么着？你算了 啊？我这个，我就是觉着呀，不是闲的嘛。这 我们家好几个呢，反正我给出去的，我看着他们一个，我就给一份。我们家多，反正他的每个钱的一样，但多给几份， 你 知道吧？ 那 你 们家可真是赚了。 那是， 这孩子多， 但不止这发财，你知道？ 哎，那这也能发挺多的财的，有点是点。你说 二位， 怎么？ 哎呦，孩子多就是好。 看您们二位聊天啊，我挺感兴趣。 你是干嘛的呀？ 我是过路的。 你也是个路过的， 对啊， 那你就过去吧。 不是， 我老停下来干什么？ 我 讨厌 聊天， 我 感兴趣。 这老头还杠头， 谁是老头？我这年轻人呢。 我说的他，你怎么也搭话呀？ 嗨，我说我这年轻不那是老头吗？ 啊， 为了我刚遇到这事儿，正好听你们聊这事儿，我感兴趣。 啊哟，你怎么是个事儿就感兴趣啊？ 不是，我就觉得这感情这事儿不应该拿钱来衡量。 那什么，那个老太婆。老太婆， 什么老太婆呀、啊？你叫我妹妹， 老妹儿啊？ 啊， 哎呦，太嫩了。那个，你是愿意聊天，愿意和路人聊天是吧？他也是个路人，你就跟他聊。我走了啊，再见。 啊、 你也 别 走， 别 听我说， 怎么意思？ 我还没说完呢。 聊天呢，怎么能走呢？你走了，谁听我们聊天啊？ 不和谐呀！这问题有你们俩事儿、 哦， 你走呢，我没说呢。 我觉得你那个说法不对。 我 觉得感情深的，我一般会给钱给的多。 我遇见个事儿啊，你不知道，我一朋友叫柱子。 哦哦， 我们哥俩一样，都有一个孩子。 你叫墩子啊？ 哎，这墩子干嘛呀？ 他长那么细那么高，他叫杆子。 我叫石头。 啊，石头杆子啊， 非得是石头的，木头杆子也不行啊。 嗯， 就是我一朋友叫树子。 啊，树子。 这 就 树 子。 树子。 鸡里边的那个消化呀。 那 是那个细。我以为你平翘舌不分。 我讲这个故事。 爱不爱和大爷聊天？ 就柱子。这大爷太烦了，真的。 啊啊！ 就柱子。 话真。 我们俩都有儿子。 反正今年呀、 没有女儿， 没女儿，不是他又要怀一个， 反正 那是儿子是闺女。 我说三位呀、我站这儿看了6个钟头了，你们这打岔的能耐忒大了啊！ 因为我们不认识，不知道说什么，你知道吧？得慢慢聊， 能聊这些就是。 我这不说我这观点 的 吗？ 不是一个事儿，你发现？ 对啊，你说。 行了，接着说吧，裤子。 对，有出一裤子，有上衣没有啊？ 你到底叫 柱子、我告诉你，朋友 叫石头吗？ 我的朋友叫柱子呀。我们哥俩。 那到底你说的是石头还是柱子？ 我们俩的事儿嘛。 啊，你是要说柱子跟石头说石头的事儿，还是 柱子？不是 柱子 嘛？哎呦，这过不去了。 那个二洞的事儿，你记得？ 就说我们儿子，知道吧？ 儿子， 他叫儿子，你答应什么呀？ 我就 那你那闺女啥时候有？ 没闺女嘛？ 啊，没有呢。 这我们俩都有。 是怀上了。 她怀上了。 她还会能怀？ 你有什么关系？ 柱子怀不了。 柱子怀孕。是你的， 柱子媳妇儿怀孕了吗？ 是你的， 也不是我， 那跟你有什么关 系？就是他怀孩子呀，就这么说吧。简单接说，就是他这儿子有一个要一份钱，俩就要两份钱，这受不了啊！ 那对呀，那跟我们家情况一样啊。 他到底有几个儿子呀？ 现在有一个还生，不是就不知道是男是女呢，没生出来呢。 那就没生的就跟你要呢？ 可不嘛。 哦， 对不起， 太着急，对不起，没关系，没 关系，对不对得起我呀？ 哦。太对得起您了， 我觉得真的是这种过年的时候啊，我去人家拜年最怕人家里有孩子了，尤其是那孩子多的，你说生一个也就行了，生俩也就到头了，那生个10个8个的，你说到底该给多少钱呢？对吧？ 可不是嘛，也就是我们家这有孩子了，对不对啊？这成家有孩子就是另外一份苦恼。 不是你说那个吧，它是这回事儿。就成家之后，确实，你说这对小伙子，压岁钱怎么发呀？你说你家一个孩子，他家俩怎么平衡？而且来说，好些朋友成家之后都疏于来往了，平时压根儿啊也没什么消息，一到跟钱有关的事儿，你看他马上就见着他， 可不就是吗？ 你叫这个， 我们家收一份，他们家收两份，谁敢跟他来往？对不对啊？ 就是， 你看您是不是就没朋友？ 我的朋友挺，我们还多，反正、 你只能跟路人一块聊天了，对不对？ 不是非给我拉起来，我挺好个过路的，你这我现在都不知道我要去哪儿了， 所以这不行啊！我这心，哎，我这心里都不舒服呀，对不对？行，我不理，我走了，我走了。 哎，就走 了。这急匆匆的往回跑，是要说些什么事情，还是要做点什么呢？我估摸着呀。您就算多猜几回也未必猜得到，因为事情的真相还真是挺让人大吃一惊的。您呢，接着往下听。 媳妇儿，快出来，快出来，快点，快点，你跟家翻翻。 什么？快出来，快出来！我还正要找你呢，你叫我，说。 怎么了？ 哪儿来的？ 什么哪儿来的？ 这钱哪儿来的？ 怎么不知道啊？ 不知道 啊， 今儿掉下来的。 不是我哪，你发我哪知道哪来 钱呢？什么 呢？ 这家里莫名其妙多出来这么一笔不大不小、来路不明的钱，你不知道哪来的？ 可能 这钱不是我的，难道不是你的吗？ 可能你没收好，对吧？ 我怎么没收好？ 我 有没有收好我不知道啊！这家里一分一毫的我都特别的清楚。 不是我哪敢背着你藏私房钱？ 你什么叫哪敢？这不就现摆着呢吗？是不是你藏私房钱了？ 不是啊！ 你居然背着我藏私房钱，这日子过不下去了！你肯定在外面养了什么、 不是我这真没钱呢，对不对？ 你这让我发现的，还有没有让我发现的呢？ 不是这 你说，你说没有就没有吗？那这钱从哪来的？你要不把剩下私房钱上交，咱们俩就离婚！ 别！这 你离不离？ 我不 离，你交不 交？我跟你说实话吧，不是这钱是这么回事儿。 你之前还说了假话。 没说假，我没说话呢，我还呀。 什么事儿？你说实话。 你听我说呀，这我怎么说都不行了。 这钱到底从哪来的？ 是这么回事儿，就那天呀、这个我这跟那王婆还有一个过路的。 你还跟王婆有关系？ 不是，哎呀，没有，就我们聊天儿啊。 你为什么要跟王婆 婆聊天，你在家你都不跟我聊天，你出去跟王婆聊天。 你听我说呀，对不对？是这么回事，不是聊天聊起来了。 你为什么跟他聊天？ 这过路他们的聊天话题我感兴趣啊。 你为什么要从他旁边过？ 这不巧了吗？我哪知道他在呢？以后我躲着他行不行？ 你继续往下说。 就是那回啊，就想起来了，就住在呀、啊，就是咱成亲的时候，住的不是来帮忙来了吗？并且没给咱送礼。 那你还跟他来往？ 不是我嗨，我不就是偷摸从这个柱子那拿过点钱来吗？ 你再说一遍，你干啥了，老公？ 就上柱子那儿，我就拿过 点。你小点声，嘘。 上柱子那儿拿过点钱来。 你柱子知道吗？ 拿知道，那就拿回来吗？ 那叫偷。 不是我这嗨，这拿自己的钱那不算偷，谁让他不给我的？ 你说我怎么说你？你跟王婆聊天也就算了，你居然偷偷摸摸拿柱子的钱！不行不行，这钱必须得还！走，跟我去柱子家，你得跟人道歉。 不去， 你不去，不去咱俩就离婚， 去 不去？ 走吧。 这种事儿都干得出来？ 哎呀，柱子， 哎， 这嫂子生了吗？ 哎呀。 弟妹生了， 咱这什么辈儿，一叫嫂子一叫弟妹的，就是你媳妇儿生没生啊？ 你媳妇儿生了吗？咱媳妇儿。 哎呀，这个 柱啊， 哎， 柱子， 哎， 那个我先回去了啊，我出去会儿，我们家石头。哦，有话想跟你。 不是，你别走啊！你 哎，不，那个我先出去了。哎，石头，你好好跟他说啊，要不然咱俩离婚。 哎，这柱子， 哎， 是这么回事儿、 哎？怎么了？ 还就那天我不找你来了吗？ 啊， 这你说 上我家来了，咱俩聊半天天，我说我要有二胎， 这就来年你不还得生一个吗？ 对啊， 这我一赌气呀、啊， 你也生一个？ 什么？我也生一个呀、 啊？ 我从你们家呀 偷了一个？ 不，我说你们家柱子找不着了呢？ 你也偷走了？ 不是偷了一个、 啊， 我拿了点钱走。 等会儿。 啊， 等会儿， 怎么、啊？ 我前两天发现我们家丢了70万1两的白银， 多少钱？多少钱？没拿那么多、啊。 我想可能我也没那么多钱， 可不嘛， 对吧？ 那72差70万1两，哪找去？ 我丢那钱是你拿走的 啊？ 不是，这怎么回事，石头？ 不是 什么意思、啊？这 这么回事儿？ 你还跑这来犯案了，是怎么着、啊？ 不是，我跟你说实话啊。 来人呐！ 哎， 没这资格。 不是，那你吓我一跳，今儿的。 什么意思？你得给我解释清楚了。 还就这么回事儿吗？ 那是怎么回事呢？ 不就那天过来吗？你觉得你这俩孩子收两份，我这一孩子收一份，不甘心吗？ 所以， 我这，嗨，我这一想也后悔嘛，不就把钱偷了吗？我也想还回来。 奇怪，一问你怎么能干这种事儿呢？我当时那钱放哪儿了？你就偷走了？ 不是我就不就是那床底下吗？床底那鞋壳里，我就藏那儿，我觉得你也藏那儿，我就给拿走了。 柱子， 哎，我怎么着？ 那石头跟你，说了吗？ 说了。 石头 道歉了， 我都道 歉了 吗？歉了吗、 啊，那个，那石头，那咱回家吧。 回家。 那柱子，他跟你道歉了。 那个嫂子 啊， 他这是这样的 啊， 那钱呢？ 啊、 其实啊，那钱可不是这个石头偷走的 啊！对， 那你偷的？ 我钱我偷像话吗？他那钱其实是我存的私房钱。 对了， 我让石头帮我藏着。 嗯、 哎，你呀、啊、误会他了，你知道吗？ 啊、 这事儿的千万别跟我媳妇儿说，知道吗？ 没错。谢谢柱子啊！ 哎， 谢谢柱子。 嗯， 告诉你，咱俩以后还是一对亲兄弟。然后谢谢你啊，柱子， 哎、 谢谢柱子， 我得谢谢你，我得谢谢。 以后这事儿就没有了， 是是是， 这都是误会。 对， 这咱以后咱哥俩必须得好好的， 就是千万别跟我媳妇儿说这事儿，因为这钱呀、啊，它是我藏的私房钱。 哟，这你看看人柱子多会点事儿。 对，谢谢你，咱以后常来往， 常来往， 常见面。 好， 咱们还是好兄弟。 哎，所以说呀，这人呢，有时候就是容易受到蛊惑。哎，即便是别人说的跟你无关，你也总忍不住往自己身上想。想着想着，出事了，盯着一件事，一句话就开始瞎琢磨，琢磨着，坏事 不过还好啊，诚心道歉也有人真心包容，所以最后呢，真朋友那还是真朋友，好兄弟依旧还是好兄弟啊。这正是鬼迷心窍为红包，闲言碎语添烦恼，人生哪得全如意，宽容大度不能少。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喜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示通言，编辑徐然，演播李银飞、叶鹏、小曾、于浩，录音师张笑音，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劳动托起中国梦》，杨晓光、郑华作词，朱培华作曲合唱。 中国。 下面请您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那一天》，由石顺义作词，张伟作曲，平安、王雅杰演唱。 你